对吧？你不能结了婚还不分、啊， 这是什么道理？没有逻辑嘛？ 啊，怎么能没有逻辑呢？你的 为什么呀？ 你看，你跟嫂子结婚了，你是不是得跟那个意大利姑娘分，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吧、哎，是可以有蓝颜知己的， 哎呦， 是有好朋友的，是可以有这种 打死你！我跟你说， 除了生活伴侣之外，是还有这个闺蜜的。 哎，就你这个啊，就你这种态度 啊，就你这种，你问问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女，尤其女听众，能打死你， 真的呀、啊， 能骂死你， 尤其是女司机，是不是？ 今天 对我是恨之入骨。 对，今天我们不说这个啊，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我们说个其他的 啊， 就咱们说一说，你参加过的那个难忘的婚礼吧？ 婚礼， 难忘的婚礼， 那肯定是里边有某个环节比较让你难忘， 甭管是什么让你难忘，因为你比如说，我们一会儿会说到一个奇闻异事里边 啊，也会说到一个。这个国外的一个婚礼的 怎么了呀？ 就是人家这个婚礼都直接提出了各种规格和要求。 哎呀， 哎，你要来参加那都不容易的。 哎呦， 哦，你来你穿什么衣服？ 哦， 哎，你那个你给的钱，你的路费你自付，然后呢，你的那个吃的东西的钱你也要自付。 太好了呀，这样高的一个标准，那不就是直接把我拦在了门外，我就不用去了呀。 哎。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新闻在说到，说这个还有婚礼当天婚车集体罢工要加钱 哦， 就是搞得人家就 这就诚心搞事儿了，是不是？ 对 啊，这就太不应该了。啊、你之前谈好了，你干嘛呀？ 包括还有、啊、最近网上还有一些视频爆出来的，什么有一些什么。结婚现场、啊、新郎跪下来、 嗯、 就是不是有一个献花环节吗？ 是是是， 那个其实就走走场嘛、 啊、走走形式。 对、嗯、你已经到那个地步了，婚纱都穿身上了，对吧？就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就真有女孩不答应， 哎呦， 就不理。然后新郎就起来以后把那个花一怒，这婚不结了。 哎呦，新娘说太好了，备胎上。哎呦，我是不是真是不嫌事儿大？ 真的，我跟你说，这时候看高磊咔叽跪下了，妈，你这个真是 你别坑我，我告诉你、 啊。哎，所以各位啊，就你们都参加过什么样子的难忘的婚礼？ 哎，婚礼的情节也好，婚礼当中的当事人也好，出了什么样的事儿、 哎， 我们特别开心。听到这些消息， 这是说一说参加过的难忘的婚礼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昨天呢进入冬春新航季，乘客呢需要留意起飞的时间变化了。 还有就是首都机场停车费可以提前支付。 香山公园上周末迎来了游客量的最高峰，首次发布了橙色预警啊。 还有是人力社保局建议经营正常的企业涨薪8.5%。 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互动交流那些个难忘的婚礼。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啊。那个2018至2019年冬春季航班从昨天起执行，那到2019年的3月30号结束，共计154天。数据显示，新航季首都机场小时容量为88架次，机场容量基本饱和。随着北方寒意渐浓，南下避寒的候鸟游客不断增加，就有好多人一到冬天，人去南方生活去了， 是吧？ 有很多这老人，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在南方都有房、哦。 哎，我也想飞过去。 哎呦，咱们可以到南方直播，对不对？ 可以呀、啊。 哦，每天早上让英姐连线我们， 长设三亚。 哎，让我们的监制连线我们啊。好，说11月飞三亚、昆明等地的机票订单同比增长了90%。新航季期间呢，国内各航空公司纷纷增加了南非航班的密度。订票网站还提醒，换季之后部分航班会调整起飞时刻表，还有的航班会季节性的停飞，那旅客应该在出行前首先确认新信息，以免耽误行程。 没错，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跟大 大家说说跟飞机跟机场有关系的消息啊。这个首都机场各个停车楼既开通了支付宝、无感支付、银联闪付等便捷缴费方式之后，近日又新增了停车费提前支付的方式。但是这提前支付功能啊，目前暂不支持使用 ETC 进场的车辆。提前支付过程其实特简单，旅客呢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支付宝端的客户端扫描车区内的提前支付二维码，那么在提前支付页面输入您的车牌号，确认进场时间、停放时间以及收费金额之后进行停车费支付。支付成功之后啊，旅客可以直接就驶离停车场楼，免去了排队缴费的时间。那么针对成功支付的旅客呢，首都机场提供了免费时段供车辆驶出停车场。目前三号停车楼、二号停车楼免费时段是15分钟，一号停车楼免费时段是10分钟，只要在规定时间内离场不再计费。那么首都机场在三个停车场楼总出扣 高磊，这是什么情况？还有总出口？ 因为我这眼睛有点慢，就有点快，等说到出口的时候呢，还忘记还有个总，所以我就想把总加上，就来不及了，你知道吗？ 总出口怎么样？ 都设置了一缴费通道 哦。 哎，你说要是我，那我就直接输短点呗。我停了3天，我就说我停了2小时，输进去不就加2小时？ 当人家机器傻呀？人家机器是你什么时候进去人家都记着呢，你到你等你到了那个总出口的时候，人家会给你算时间的，只不过是你扫一下二维码你就知道你停了多少时间，你该交多少费，不是说你输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 哦，不是这样的呀。 哎呦， 不能这么投机取巧， 想的怪美的哈。 我刚才读着这么长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一直想，好啊，我下次我 这种人就是占小便宜啊，占小便宜没够用。来看看啊，民生方面，这个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发布北京市201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建议经营正常企业涨薪8.5%。 哦耶！ 建议你， 我们正常啊。 建议，人家是他有建议的权利。 建议， 企业也有不听建议的 权利。 这个行为啊，说这个数字与去年是一致的。那工资指导，工资指导线的上限为13%，下限为14%。工资指导线是政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调控目标向社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长水平的建议啊。企业工资指导线本身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哦 啊，其主要作用是为企业和职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以及企业自身合理确定工资增长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听懂了吗？就比如说高磊，哎，你要到台长那儿去，我要涨工资， 涨8.5%。 我要涨工资，你台长说你要涨多少 ？OK， 指导上限就涨13%，下限最低涨4%。 我不要求那么高，10%就行。我哪有那么胆肥呀？我还直接找台长。 这样。你 下到，我从来都不去， 下到11楼， 11楼 右转，哎，那是人事部，领一下资料，哦，走人，好吧？哎，这个， 哎，你怎么那么熟？你是不是已经提前领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都参加过哪些难忘的婚礼，就是这婚礼上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哎，有什么样难忘的经历，互动交流，来听听这首新歌《爱情宗师》。 为你被踢馆的声音，听情绪在切磋，不为悲喜，听那未决高下的爱情，听内心故事的浮光掠影，来的人来人去不过是宿命，刀山火海都是一场修行，等待的爱来爱去难逃是注定，睡去醒来糊涂一世明白，我孤身行走江湖见怪不怪，我略懂爱情好运没有绝对 来看看大家都参加过哪些这个难忘的婚礼啊？ 是， 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我觉得先给他匿一下名，因为他吐槽吐的还挺狠的。 说什么 啊？然后他说是这样，我呢早晨开开心心的去参加婚礼，结果被抓劳工了。 啊，就去了以后本来是就想去当客人 啊， 哎，结果 大吃一顿， 哎，结果成了主人啊。这个说我老公临时被叫去写账本， 呵， 我呢被叫去打杂。那新娘来了，哎，婆婆还找不着了， 嗯 了，这个去接客人了，新娘在这个车哦，去接客人了，新娘在这个车里这个等啊 啊， 然后忙了一天。居然没有饭吃， 没有人给新娘饭吃， 不是没有人给我们饭吃啊，让我们这帮干活的去吃客人的剩饭 啊，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就有点了， 啊、 对吧？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一听，那我们就还是走吧， 对 对吧？ 起码你把那个残羹剩饭拌着饭和一下给人家吃。 高磊，你幸亏你结婚早，我没去参加你婚礼。然后 啊， 其实你这个，比如说你提前留一桌，或者是怎么样、啊， 肯定要留一桌。 你把那个菜啊，或者给人提前留一些。 对对 对, 对，因为可能不会照顾那么周全，但是肯定客人剩的饭可能有很多，他觉得都没吃完，你吃就行。但他给人感觉不一样，但你提前把它留出来就不一样了。 我一看啊，就是他去的这家啊就没经验。一般我们呀、啊，比如说你算的差不多， 哦， 20桌左右、 啊， 这个宾客一共20桌左右，200人嘛、 哦， 一般都会打出2到3桌的富裕来。 哦， 这必须的。这万一到时候亲戚朋友特别热情，七大姑八大姨全来了怎么办？ 您这个 啊， 确实有经验啊，结得多啊。一方面是结得多，另外一方面您这有钱 是吧？ 人家可能就是挤着算着的， 哦、 对吧？他说，哎，我们一看这。这样我们就吃走了 啊， 然后就在前几天他们家请我们这些一帮帮忙的去吃饭、 啊、 然后结果一看，哎，到了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饭馆里， 苍蝇馆， 哎，然后呢关键是，哎，那请我们吃我们也没嫌弃 啊 那好吧就点吧，结果还嫌我们点的多了，悄悄的又给我们划了几个菜 啊，这太 这个 太恶心了， 我觉得是这样， 这 个即便在我们确实是可能钱不凑手啊，但是你看你最后这样弄下来，就到最后亲戚朋友可能都不开心， 你还不如不请呢， 对， 你还不如就给人回个礼呢、 哎、 哪怕包一个小东西没多少钱，块八毛的、 嗯、 块八毛也稍微便宜点。再来看看小滴滴滴滴滴滴说了， 哎呦我天， 我发小结婚、 啊、 我第一次当伴娘， 嗯， 我们几个伴娘本来就打算不堵门 哦， 直接把人家老公男方给请进门， 哎呦，你们这你们这闺蜜是有多难嫁、啊、 然后我们玩游戏 啊、哦、 结果门一开，我发现她老公一下子就往里冲，往里挤 啊、哦、 我们就赶紧的拦一下啊， 哦， 等我回家一看，呵，我这腿又两大块淤青，我脚背还被他们踩肿了一大块、 哦、 鞋也被踩没了2大颗钻石呢， 哎呦我天哪， 这多少钱， 踩没了2颗钻，好家伙、哦，这个就是现在啊，经常是玩这个伴郎跟伴娘的，就是堵门这个 游 戏啊， 戏 啊，网上也有很多的视频， 要红包， 就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这个、啊， 你是不是特有经验？哎，你知道给过几回了？你一般给大小，给小吧？ 什么什么？我给什么给？ 就红包你塞多少钱呀、啊？一般你给100的还是给1块呀、啊？ 我又没结过婚，我怎么 没有啊？ 哦 没有啊？ 你上一边去，好家伙！哎呦。好的，我给我挖坑 的 啊， 没坑着 的。好，各位啊，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咱们聊一聊您参加过的那些难忘的婚礼。 是的， 到这些婚礼上，比如说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好、 哎， 或者是有什么样子感动你的瞬间也好，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热点消息啊。 嗯， 眼下京城已经踏入了这个叫做踏秋赏红叶的旅游高峰。 没错， 上个周六香山公园迎来了入秋以来的游客最高峰，到16:30入园游客达到了 公园全天最大承载量的90%。公园首次发布了游客接待量橙色预警。同时呢，由于前期广泛提示市民和游客，超过50%的游客都提前预定了门票，公园整体运行比较平稳。 嗯，是的。那么其实早在今年国庆节前夕啊，象山公园就试行了网络预约购票的方式，倡导市民游客提前网络购票预约游览错峰出行。 嗯，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试行啊，呈现出良好的效果。那么象山公园特别提醒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本周末还将是游览高峰， 哦， 那么请游客尽量错峰出行， 哎， 并且提前预约购买门票， 嗯， 啊，要不然您进不去了。 哎， 啊， 还有再来说一下啊，其实我们说一下， 嗯， 这个赏红叶不光是香山那个地方， 当然好多地儿呢，西山那边好多地儿都可以， 但是很多人他可能是会有存在一个打卡的一个心理，就感觉你不到香山那个地方去一下，哦，就好像就没来过北京一样。 其实香山那边的红叶真的不是纯种的，它学名叫黄芦。 哦呦， 你知道吧？它是泛黄的那种， 哦， 有真红的， 还有真纯种的红叶。 我也听不懂 啊！ 我告诉你，五环、六环， 哦， 环线边上的那些， 它是真正 的 红灿灿的 。哎，那是， 哦， 我告诉你。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别看啊。 好，来再来说一个事情啊，这个天凉了以后啊， 哎， 呦，现在吃个栗子。暖乎乎的栗子是吧， 嗯， 拿着一个热乎乎的烤栗子肯定是特别棒的事儿。 是， 但是今年还流行了另外一种吃法， 什么 叫做冰栗子。 冰栗子 啊，大冷天捧一个冰栗子， 冰栗子， 哎呦，那脑子是进水了吧， 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哈。 啊， 在一家名为举个栗子的小店里， 嗯， 烤板栗呢是热销款。此外店家还别出心裁推出了冰栗子，冰栗子刚拿到手你不要着急吃， 嗯， 这时候这栗子还冻得硬邦邦的，带点冰碴子，需要稍微等栗子软一点再吃。 啊， 一位呢购买冰栗子的这个顾客表示说，冰栗子吃起来有种像在啃冰棒的感觉，特别棒。 嗯， 那么烤栗子比糖炒烤栗子要好剥一点，不沾手。 哦，烤栗子现在也有啊。 啊，有， 哎呀，老 烤栗子是这个传统的。 是，哦，是吧。 哎哎，我考你一个问题吧，我突然想起来， 吓我一跳，我你刚才说完烤栗子你要考我。我有点烫手啊。 我前一段时间呢去了怀柔，怀柔呢有一个叫黄花城水长城。 哎，我知道。 在里边呢有一个百年栗子园。 嗯， 我告诉你，里边随随便便一棵栗子树那都是上百年或是几百年的树龄了。 哦， 同时在里边有一棵栗子王，就是栗子王树， 嗯， 这棵树的年龄你猜是600多岁了还是700多岁了还是800多岁了。 这个栗子王， 栗子王这棵树 他敢称王， 真的是， 哎，那王800岁。 哎，你还真是特别接近，我有照片围着，但我可以查着，不是778岁就是788岁。 哦， 厉害了，我的天呀， 哎，好 年纪啊，这比我都大。 王八，王八不是随便说的。 哎，真好吃，那儿的栗子真好吃， 真好吃。对， 啊， 我也在那儿吃过，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说一说您参加过哪些难忘的婚礼。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像威爷，还有一个没有显示出名字来的朋友，还有骑着毛驴继承啊，就是这里，你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内容就可以了啊。好，再来说一下，郭说了啊， 嗯， 朋友一北京大妞啊，她， 哦， 老公老家在东北， 嗯， 今年朋友在北京结婚，她老公的一群这个东北哥们儿啊喝多了高兴，为了热闹和气氛 啊， 在婚礼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还有好多桌都没吃完呢， 哦， 啊，就来开始现场喊麦唱歌了， 你来一段吧。 哎，有一哥们儿抢过话筒来了一句啊，第一首歌《刀山火海》送给大家啊。我当时心里想， 大哥，人家结婚好吗？ 对呀。 然后这哥们儿唱完第一首，好，第二首来一首《忘情水》啊，唱到一半，有一个老大爷啊，有一半白头发，来到哥们儿旁边，我当时心里窃喜，看了吗？看了吗？肯定有人受不了了， 对呀， 是过来劝了，对吧？ 对呀，支持一下吧。 结果老大爷过去以后，一把把麦克风抢过来，你们干什么？你们，哎，我来唱，好，曾经年少爱追梦，结果接着唱，完全不在调上，剩下没吃饭的十分钟之内走人， 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就原来这是用这种方法来清场、啊、 哎呀真是哈。来看看这个唐朝栗子说了，哎，说的栗子您就来了， 哎， 我跟我爱人结婚时上下半场，呵、嗯、你说真热闹，上半场呢是汉代婚礼， 哎呦、 哦、穿着汉服结婚用的衣服，包括青铜器的装饰，皇宫宫灯，哎，知乎者也，中式风格， 哎呦， 下半场是西式婚礼，我们戴婚戒、 啊、上下半场 啊，对， 你中间插广告吗、啊、 香槟塔还有这个气泡满天飞，哎呀、那种感觉，撤下中式婚礼的红地毯，换上了水晶灯台，哎，很浪漫。我用十几个国家说的我爱你、 哦、 去打动未来陪伴我一生的那个女孩。 哎呦， 哎，说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开始才艺展示。 哎呦， 有跳街舞的，有拉小提琴的，有弹钢琴的，还有老先生唱京剧的、 哦， 好不热闹。但是我们结婚拒绝三俗闹婚，灌酒这些、啊，朋友们都很面子，都很给面子，没闹、啊。 哎呦，你看人家、啊、这安排的很精彩啊、哦。 那你是不是得来三场上中下，跟咱们节目似的三段？ 我结婚时候来三个时段啊， 三个时段， 中间我还得赖点广告商。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就是你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放广告的时候，你还得上场。 一好新家， 不要不要。好，这个广告加的啊，要求加钱。还有，来看一下啊 ，Remy 说了，我一哥们儿啊，结婚交换戒指的时候戴成了女戒，酒席的时候人家吃饭，我们哥几个带着他可劲儿找消防队。哦， 他当时真能带进去，关键。 很多东西是塞进去容易，再拽出来就不容易了。 哦天呀， 你就像有的时候你那个头塞到一个凳子里边。对吧？ 灯泡嘛，塞嘴里容易嘛，拔出来 拔就拔不出来了。 对， 就管这好家伙，这就带新郎找消防队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您都参加过哪些难忘的婚礼？这些婚礼上面的哪些事儿或者是哪些环节让您特别印象深刻？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项目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08-365-315。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电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联合北京银联推出云闪付推广促销活动，凡云闪付新客户在广发银行各网点下载银联云闪付 APP， 并绑定广发借记卡消费，现场即刻有惊喜。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新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邮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大幅冲高之后回落，晚间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并未是引起金价太大的波澜，而美国股市大跌使金价迎来过山车的行情，那么最高突破了每盎司1240美元之后又回吐所有的涨幅，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3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在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您参加过哪些难忘的婚礼？ 是 啊，这些婚礼上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有什么样子特殊的情况啊，环节让你特别觉得印象深刻的，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有位叫传艺的就说了， 说什么？ 我参加过一个福建福州地区朋友的婚礼，他们那儿有一个环节 是吧？ 特损啊，说有个叫唱婚人，领着新人在主桌敬酒，主桌两家的长辈要给新人红包，那唱婚人是干嘛的呢？就这个时候要把这个红包的数额要唱出来， 要说出来， 要喊出来， 这太过分了。 比方说南方大伯10000元，你说，他说太刺激了，你说这长辈们压力得多大？ 这就跟北京那个京菜馆子来了。 对， 您里边请来， 里边请来，花生米两盘 啊。对， 其实他们最早的这个喊堂也有这部分作用在里边。 哦， 就是干嘛？你比如说，你先点点里边请，您这花，比如说他往后厨，他不是喊咱们现在你点了个什么菜 啊， 他是喊 啊， 18号桌花生米一盘， 烤鸭一套， 哎，烤鸭一套。 啊、 就如果你点的少，你想想，你比如7-8个人就在 没面儿、啊， 哎，排黄瓜两套，就觉得这好好没面儿。然后来，别喊了、啊，再来个烤鸭吧，啊，再加个烤鸭嘞。 天，这馆子是你开的吧？ 所以他这个就有点这个味道， 哦、 对吧、 哦？ 就是高磊红包10000， 哎，多这多有面儿、啊， 高磊红包1块。 那大晒塞的 立刻走人，对吧？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哎呦，这不提账啊，不提账啊、 嗯。 黄林说了，我媳妇家门前的路太窄了，车队进不去 啊。 所以呢，我就没用车队。 哦， 婚礼酒店啊，离他娘家又说远吧，也不太远；又说近吧，也不太近。 嗯， 本想着前一天呢，就让媳妇呢住在酒店。 嗯， 他为了省钱就回家了 啊。 结果第二天一早，他自己打了个出租车去的酒店 啊。 司机师傅还问他说：“哎呦，姑娘，今儿打扮这么漂亮 啊， 做伴娘去吧。我媳妇说：“我是新娘。” 哎呦，估计司机师傅还得琢磨，这姑娘得嫁了个什么货？ 二货。 哎，但是黄林，我觉得你看人媳妇儿，就是一看。就属于就不事儿，或者是不 就心疼老公的， 心疼老公、 哎、 啊！而且你看，让他住酒店，自己还回家了。 对呀、啊，对呀、啊， 就属于过日子型的。 是是是， 好好对人家， 省下那几千块钱，咱干点啥不好、哎、买个包呗。 对对，好好对人家啊！ 火力全开说， 嗯， 拍过一场哦，您还是摄影师是吗？ 哎呦呦， 拍过一场最逗的婚礼， 嗯嗯， 典礼敬茶环节， 嗯、 新郎接过红包， 嗯、 主持人就问啊。新郎，红包应该给谁呀、 啊？哦， 啊，新郎就回答说：“ 啊、 上交媳妇儿啊。” 哎，说得好。 随后补了句：“ 给我税就行。” 税啊，是交税的税， 交税的税， 交税的税。 哦， 你可别想歪了。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给我。给我点税钱花就够了。 哎， 哦，明白了啊、 嗯。哎呀，这个但是呢，这么一说，肯定还是有人会想歪了的啊。 是，哎呀，不给你睡也不行啊！来喊，还有莫妮卡说：“大帅，你刚才那喊得很专业， 是吧？ 那必须干过、啊。 对，人家在青岛，那就多少家分店呢、 哎？刚才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啊、 说有一个 四丫头说，我的侄女嫁到了山东淄博。 哦，山东有什么 风俗？他们那边的风俗有点接受不了，把新娘接到家以后，把新郎弄到楼下脱光了，只剩一条短裤，用胶带绑在树上，拿小朋友用的刺水枪里边装上瓶子水，就开始往新郎的身上喷。还有的拿鸡蛋往身上砸。因为我没看过这样的场合呀，我就跟侄女说，哎，你过去说句话，告诉他们差不多得了。哎，他还劝我说人家结婚就得这么闹，他闹别人更厉害，你不让人家闹闹，人家也放不过他。说那天天气稍微有点凉，新郎的妈妈都心疼的掉眼泪了。 哎呦呦呦， 这个我因为我在淄博待过啊， 真有啊， 我在淄博待过，淄博那边有一些，我当时在当地的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说， 就 他们地方有不好的婚俗习惯 哦， 比如说他们那边闹伴娘闹到上新闻， 哎呦， 甚至是出现了。专门花钱请专业的女士来做伴娘， 就是一般的伴娘都干不了那事儿，都 就没有人愿意去当伴娘。 哎呦， 当了伴娘就都知道会经历什么， 嗯， 所以都花钱去雇人去做这个。所以这些这个怎么说呢？不好的风俗一定要去除掉。 对，没错没错，坚决抵制，是不是哈？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哎，您参加过哪些难忘的婚礼？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 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一说体育方面。体育方面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周末期间到底都进行了哪些比赛吧。 嗯， 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像中赫国安的比赛对阵河南建业啊，在客场对阵河南建业。那最终国安客场0-2不敌对手，败下阵来。然后紧接着啊，这个国安的官方微博就被球迷攻陷了。 哎呦呦， 而且所有的球迷就只发四个字。 什么？ 你猜猜。 就是 这四个字， 肯定挺狠的呗， 挺狠的啊，四个字叫丢人现眼。 哎呦呦呦， 其实我觉得是， 你没丢人现眼， 谁骂我？ 对 啊，是这样。那个，最近一段时间，国安确实是感觉。 不是，你说人家国安的时候你紧张什么呀？你有什么压力呀？我们又没说你。 不是，为什么我一张嘴就老想， 我告诉你， 我控制一下，我控制一下。 这是国安着啊，这不让你说了 啊，不让我说， 不让你说了，你少说点吧， 啊，少说点， 少说点， 我就希望大家宽容一点。那个，因为前一段时间国安一直绷着，就是在这个第一集团冲冠，然后呢连续保持不败， 是， 但是他一旦这个金身被打破了之后，他的整个的心气儿就会受到影响， 就会走下坡路了。 哎，这个也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宽容一点，宽容一点啊！ 别着急，别着急，还有几场呢，不是吗？慢慢来。 哎，对啊，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个黑马，一匹黑马，那就是国羽男双新锐组合，28号在这个法国公开赛决赛当中战满3局，再度击败世界第一组合吉迪恩苏卡穆约，生涯首次赢得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的冠军。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新组合啊，周浩东和韩成凯的男双组合。 厉害厉害。其实原来啊，几年前咱们这个新闻报道当中都是说啊，我们参加了一个什么比赛，我们这个男子双打或者是男子单打一号又拿下了冠军，就是很平淡无奇，你知道吧，就觉得这个冠军是我们必须怎么讲，手拿把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必须能拿的。但是现在你看，我们 再次赢得了什么什么，我们是再次胜了世界第一，就是觉得现在真的是高不可攀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是好事儿。 对对对， 有挑战有对手，咱们才能互相的促进。 嗯，好，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叫您参加过的难忘的婚礼。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hacía. Yeah, dile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好，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难忘的婚礼的经历和过程。 嗯，刘涛说了一个挺逗的啊，这个。说是今年七月份一朋友结婚哈，前一晚呢我们都去帮忙了，帮忙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抽空买了个世界杯彩票，七月份嘛正好世界杯，哎，我还中了1500，你说说这算不算是个额外的惊喜啊？ 这也就属于就把你的份子钱都还回来了吧，估计哈， 这是喜上加喜， 喜上加喜。 对对对， 再来看一下刘强， 嗯， 哎呀好。这个 怎么了？ 他本来要求匿名， 那待会儿说吧。 待会儿说啊，因为今天有好多匿名的。来看另外一位匿名的，他说：“这个我啊，师弟结婚，我们这些朋友去酒店接亲。 哦哦哦， 说你们体验过那种抢亲抢完新娘子，在我们准备上车队的时候，车队跑了的经历吗？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抢完了新娘 啊， 突然发现哈。”车队就是新郎上了前面一个车队头车 啊， 然后就开了 啊。新娘呢？ 新娘在我们手里啊。 那这个新郎明显就不想要结这个婚， 然后是这样，然后车队就跟着新郎走了啦，然后我们就打车追车队啊。 这个新娘当时这心里头多难受， 还抱着新娘子，你说 对呀、啊？ 哎呦， 我到时候嫁给谁呀？你说说。 对， 来看看啊，这个第五个季节说，好朋友的老公呢是我介绍的。 哦， 这俩人还结了婚了。 哦， 结婚当天呢大家都特高兴，只有我、 啊、 看着好友说我愿意并美美的戴上戒指的时候泪流满面。 哦， 我心里一直默念你们要永远的幸福下去啊，莫名的感动。 哦， 现在他家闺女比我家闺女还大一岁，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事儿啊、哦、 不是有事儿，有你 不 明白，有的时候女人之间的友谊很奇怪的， 就是女人之间的嫉妒心很强大的， 不是嫉妒心，就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是那种比如说看到自己的朋友结婚，闺蜜结婚、 嗯、 就跟嫁自己闺女似的。 哦，就心疼， 哎、 哦、 所以他才会泪流满面。 哎呦是吧、我还以为是跟前男主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你那么多龌龊的想法啊。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啊。 对，首先来关注一下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上个星期六在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隆重举行。茅盾文学奖呢是中国最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北京电台通过了严格甄选，精良策划，力邀 李野墨、梁岩、田洪涛等众多的国内知名演播艺术家共同打造，将《白鹿原》《钟鼓楼》《生命册》《长恨歌》《历史的天空》《张居正》等多部茅奖力作以有声演绎的方式呈现在大众耳边。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呢，不仅会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 FM87.6、新闻广播 FM100.6、故事广播 AM603当中播出，还将在懒人听书 APP 上首发，喜马拉雅、当当云阅读、掌阅、蜻蜓 FM 等多家互联网平台也将相继上线。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乐酷时光 FM。 好，接下来为大家说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月份将会在保利剧院为大家带来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那这次演出是《犹太城》中文版首次登陆中国，像法国艺术家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伊的妈妈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然后实力派演员孙强继《情书》之后挑战反派男主，然后。各位，如果你想要拿到就是买到这个犹太城的票的话， 是 北京文艺广播是一个途径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时间发送犹太城加自己的姓名和电话，您就有机会获得以8.5折的优惠买到这个票了。 对，每天就限额10名 了，10名有朋友有这个优惠啊。 对，先到先得。 那我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那天我去探班了。 是， 我去到了他们的这个排练现场，去看了他们的这个整个排练的过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去看他们彩排过程当中的一个感受。 好， 因为我去的那天正好是他们前一天刚刚进行了一个连排，然后导演啊，这个索博尔，又对昨天的连排进行了一个有了新的想法，就在那地方改戏。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索博尔，他是以色列的叫戏剧国师级的一个， 对， 这个级别。所以能把他请到中国来，然后他给所有的演员来排戏，我觉得对于中国演员来说也是一个 特别不容易， 特别不容易。 但是我曾经采访过哈，就是他们的演员说，虽然说他的这个艺术地位非常之高，但是为人和蔼可亲， 对， 待人特别好，而且在北京已经为了这部戏待了3个月了，将近 哦， 一直从8月份， 这位大师在这待3个月。 对，进组之后和他的妻子一直就没有走。他的妻子是负责这个道具和服装的。他们选择这个服装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古董，是他亲手一件一件挑来的。 对，而且我在现场看了一下，我就说，因为当时他在改了一出戏，他改完了以后，马上让那个现场的观众来演那一场戏。你想想，我数了数，光演员大概在得30号人，20-30号场的一场大群戏，他讲完了以后马上开始演，我一点不夸张，现场没有任何的音乐，也没有现场的观影环境，我愣是看掉泪了。那场戏最打动我的就是，我觉得他用的戏剧手法，比如说他那场戏讲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犹太姑娘，然后呢为了对他们为了、不是那个米娅，就我就说那场戏是这帮犹太人为了拿到一个签证或者是批件，然后呢举办了一场舞会，要讨好这个德国军官。 对， 那么好，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一起办了个舞会嘛。结果你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些德国人，他就对其中的一个姑娘熊凶嘛，你知道吗？要强暴她，就把她拉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角落里。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德国军官跟另外一个领头的人说：“我的批文给你。”然后那个人就站在那个台子上宣布拿到批文的时候，另外一个角落里传来了那个姑娘的惨叫的声音。你知道那种对比感啊，就是 非常 那边在惨叫，他们又必须压抑着那种怒火，宣布说好像很高兴的宣布这个消息，就是一悲一喜之间的那种强烈的冲撞。 这种为了生存， 特别撕裂人心。 对。 所以那个我们也欢迎大家啊，这个到时候在11月份的时候，关注一下这部《犹太城》。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发送“犹太城”加自己的姓名、电话，然后那个来进行抢票啊。前10位是可以以8.5折的优惠拿到这个《犹太城》的票。 对，正好说到，咱们就听一小段，其中呢由这个刘烨的妻子安娜演唱的《犹太城》的主题曲。 Unter deinen Weisen meinen Werten sinnen teuren Wien ruhen in dein Hand sehr dunkel, sehr drinnen wie Mäler dicken Blick und ich orgo mir kein Finken seht zu schenken dir zurück。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难忘的婚礼啊，有一个特别感动的，酒家红色的豆说了， 哎呀， 我说一个朋友吧，我大哥的一个发小，当年我大哥结婚的时候给这个发小买了一套西装，因为他家里比较困难，所以就给他就是想让他出来的时候也能穿得好一点， 体体面面的嘛， 然后给他买了一套西装。然后我大哥结婚那天，他穿的比我大哥还像新郎。过几年呢，我二哥结婚的时候，他还是这套西装，穿的比我二哥还像新郎。又过了几年，我结婚的时候，这哥们还是这套西装。后来我问他说：“哥，你就不能换套西服吗？”他告诉我说：“这是你大哥送我的，我把他当宝贝一样留着。”我们哥仨结婚的时候，这哥们忙前忙后，好多朋友都问这哥们是婚庆公司的还是酒店的。 感谢这位哥哥， 就是这种哥们儿，你看他们之间的情谊， 就一辈子的兄弟， 一辈子的情谊，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真的就是当兄弟看了， 对对对对， 特别好哈。有没有西服也送我一套？ 有媳妇儿送你一个，你要吗 ？HH 说了，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婚礼，因为我是主角啊。 啊， 不过说实话，真的很庆幸自己结婚早。我结婚14年了。现在看一些当红的抖音里那些结婚的，现在男女双方要是没点才艺，真感觉都不敢谈结婚。又现场又唱又跳，我的天哪，那真是跟办个晚会没有区别呀。 对，人现在 啊， 现在结婚尤其流行这个叫新郎新娘对唱， 就自己唱自己演， 自己唱自己演，然后排的跟 MV 似的。你要真不出，你要真不会唱点什么，你跟你说这，我这 不在话下。我这自己的婚礼，我自己都主持，真是玩儿似的。 现在有请伴郎新娘入洞房。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日长城。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张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张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这个最近这几天啊，特别本来想出去玩一玩，但是又感觉又是大风又是降温的啊，这个天气能不能有暖和一点的日子啊？ 暖和点日子应该是从明后天之后，这个对北京来讲就开始逐步升温了，升温的幅度不大，有个2到3度，那么一直到周末都是处在这么一个趋势当中。今天因为气温还稍微有点低，那么最高气温也就是在15度。那你刚才提到这个风，大家对这个风看来对大家的出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到山区游玩，这个影响就更大了。那么现在看来这个还风平浪静的，我估计在10点到15点这个期间应该风还比较大，那么这时候会有一股冷空气补充南下，这个风会明显的加大到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那么像西部北部山区这些地方的阵风可能还要稍微的再大一点。那么像今天这个到山区去游玩，赏赏红叶，赏赏秋景啊，这个应该是这个风对大家还略微有点影响。那就是你到这些地方游玩呢，穿的略微厚一点，你尤其到山顶去这个看这个风景的话，那么你要防范一下风。那么这从一直大风下来的话，那么它可能就比如说你要特别防范一下这个阵风对你的影响。到15点之后这个风就小下来了。那么到夜间一直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天气，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3度这个样子，山区的气温应该在0度或者0度以下，零下2-3度，那么天气就更冷了。那么本周对北京来讲，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都没有送明显冷空气活动，只是到了这个31号的夜间，一直到4号夜间这个期间，那么扩散条件转差，这个大气透明度啊、能见度都会有所转差，就是天气就转的不跟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晴朗、空气清新这么的状况，这天气略微有点朦朦胧胧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对大家出行影响不是太大。到了周四，就是11月4号，也就是周日的夜间，有一个冷空气下来。那么就是说，本周这个时间就没有什么冷空气活动。周日的夜间很可能还有弱的降水。那么这是北京的天气。对于华北地区来讲，差不多都是这么一个天气的趋势。从周一到周二这个期间呢，气温略微低一点。从周三开始，气温都是都小幅度的上升。到了周日这时候，那么又有冷空气从华北的西北部这些地方开始影响，转成阴天。那么有些地方像华北的北部河北北部、山西的中北部这些地方会有一些小雪天气，对北京来讲看有点弱的降水。对华北地区来讲，对大家的出行总体来说还比较有利。重点的关注呢，我觉得今天呢关注的还是东北地区这个降雪的问题。像这个在吉林、黑龙江那么的北部、东北部这些地方还会有一些阵雪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要继续带着大家去出发，要 对 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然后在12月11号的时候，我会带着大家出行的那趟行程， 主播带您游西班牙。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大帅呀， 还有一位何鹏，鹏鹏， 对对对，他是更加的大帅， 更加的大帅赢了， 更加的大咖，你这嘴 好。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逆世界只有一个重心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那跟大家说啊，12月11号的这趟行程我们还在继续收课当中啊，大家可以如果想要，尤其是可以倒腾出年假来的朋友，继续可以不要错过这趟行程。 对，真的是现在啊，所剩名额不多了，就这么3-4个名额了，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有时间，而且呢，特别喜欢大帅，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利用这次机会，可以跟着大帅一起去游西班牙。本次行程是10天的一个深度游。不紧不慢，特别适合什么呢？从80岁一直到8个月的朋友都可以去， 对 对吧？ 其实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呢，一是有这个适合情侣拍照的地方 地点， 也特别适合老年朋友跟着，因为跟着我出行嘛，就是我们不会去。就是赶上车下车上车下车， 对呀， 去赶景点， 大帅多懒， 而且还设置了很多自由活动的日期， 那当然了， 所以呢这一趟行程，而且又是我们在其中也会做很多的活动，所以这趟行程应该是众信专门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打造的一趟行程， 对对对对， 10天9999元，你可以想象一下，12月底。12月11号出发，10天9999元。然后呢，您如果现在有兴趣的话，跟着大帅出行，您就可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了。 多值的一趟行程啊！大帅陪您吃，陪您喝，陪您玩，陪您睡啊，不是那个陪您看球， 是 吧？ 对，你这多说几个陪啊， 陪您玩是可以了吧？ 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看看。鹏鹏啊，还有什么样子的详细的更多的亮点和细节给大家带来啊？ 在西班牙的这个行程里边呢，众信旅游是跟咱们876的文艺广播一起呢做的一个主播带队游世界的团。 是， 那今天呢其实是环游世界的第一站，然后呢未来呢还有很多的站在给大家做给大家。 对， 所以也是想在12月11号这一天，大家能够跟着众信旅游，跟着文艺广播，跟着我们出发吧，一起呢去到西班牙这边去吃喝玩乐。 对 啊，行程很简单，从北京这边到马德里那边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的观光，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自由活动，因为本身在巴塞罗那的这个作为西班牙的首都啊，马德里的这名胜古迹在全城都是遍布全城的，文艺的气息非常的这个浓烈，并且还有狂热的足球、血腥的斗牛融合在这座城市里边，西班牙皇宫啊，然后还有这个西班牙广场呀，然后这个格兰比亚大街呀，然后西贝莱斯广场啊，然后还有这个带大家去可以去品尝一下咱们的在北京很火的那个吉士果，就是西班牙的这个热巧克力油条，那是人家的那个小美食。然后从马德里这边到托莱多到格拉纳达，就是去看在位于这种河流环抱中的宁静的小镇。然后呢原来呢也是作为古都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些沧桑的历史，去看一下他们那边的一些文化和建筑。然后会从格拉纳达这边到卡尔佩，然后去到这个阿尔汉布拉宫。这是一个这个摩尔文化在那边仅存的一个遗迹了，非常的精美。然后从这个卡尔佩又去到瓦伦西亚。瓦伦西亚大教堂呢，从外观上可以看呢，是非常的具有中世纪古朴的这种感觉。其实据说啊，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中用过的圣杯保存在这个位置，这个教堂里边。然后呢，去看这个瓦伦西亚的科学城，去看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建筑群。然后从瓦伦西亚呢，就会到达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这是一个高迪用了毕生的心血创造出来的现代的世界文化遗产，有非常多的一些有意思的建筑啊，比如说神圣家族大教堂依然还在建，然后这个米拉之家，然后这个去看奎尔公园，这都是非常多的高迪的建筑，能够看到这些曲线组成的一些在那个时代就这么前卫这么先进的一些建筑。然后在巴塞纳这边呢还会有一些这个自由活动，大家可以去选择品尝一下米其林3星的冰激凌，然后去加泰罗尼亚的音乐宫殿，去这个博盖利亚的市场，然后从巴塞罗那咱们要去到一个大哲村奥特莱斯，然后 之后呢返回北京，一共10天的行程还是非常的丰富精彩，不容错过，并且在行程中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安排给大家。因为这个西班牙它是本身这个国家的民族和这个国家都是充满了狂欢的气息，所以它在很多的广场啊，这个街头上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艺人在那边做一些表演，一些艺术的表演。其实我们真正的可以把一些中国的元素的一些文化和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带到那边，我们做一些就感觉您像在拍真人秀一样，也自己做一些任务， 对， 然后到那边传播一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色和当地的艺人一起。 对，哎，我想问问鹏鹏，那个首先问一下，12月份的话，西班牙那边的温度大概是在多少？ 哎，那边属于地中海气候，气温呢是在20摄氏度上下，所以不 穿帽衫白天没问题， 最舒适的一个温度。 当然了，因为它靠近地中海，非常的舒服， 又不热， 暖风吹着，对吧？ 也不冷， 湿润。你像那时候北京应该已经是立冬了 啊， 天寒地冻的，对吧？也就是最高气温可能也就是4-5度的样子，那边20度。大帅，我觉得这趟行程我得给你提出3点要求。 哦，你说 3点。 好， 第一点特别简单，就是陪着大家一块儿做活动，一块玩，这简单吧？多高点？ 好的，领导，一定。 第二点，大帅你要陪着，你要去给大家，哎，我刚才想那两点， 你把脑子给我理清楚了，再给我提要求，我这还很认真的在听的。是这样，活动我们安排了很多， 是吧？ 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比如说自由行动的时间吧，那么我们会安排一些，比如说你在出去自由活动的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淘宝的这个任务啊，等等的。然后如果你完成了我们交代的任务，回来以后还可以赢得我们众信的奖品。 是是是，大帅带着大家玩游戏，带着大帅去带着大家一块斗牛。 露露说了，没有年假了，硬伤啊。哎，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啊，这个现在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剩下年假的啊。 很多，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年假，而且你又想要真的最后，因为马上就1月份了嘛， 是 你这个年假不用就作废了。 作废了。 那如果你想要用的话，我建议用在我这趟行程上。 那当然了， 因为 大家从去年开始，我觉得就吵吵着说，哎呀，什么时候你们主持人，比如说大帅、高磊啊、王一啊什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去出去玩去？我们筹备了1年的时间啊，就在今年的12月11号。 对，因为这个我们带着出去，一定会在无论是在行程内容上，还是在品质上面啊，都会给大家有一个双重保险。 当然了， 加上众信的品质保证， 是是是， 再加上我们带着对出去一种这个媒体感受， 哎，对，所以我觉得呢，首先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品质感受， 可以说一下电话。 现在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咨询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我告诉你，时间真的不多，名额有限。再来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我们在这里啊，建议啊，这个首先，如果那个爸爸妈妈们，可以去， 有时间的话， 对 对吧？ 我这个人特别招叔叔阿姨们 的喜欢，对，哎呦，心头肉，我告诉你， 特别招叔叔阿姨， 尤其是家里有姑娘还没嫁出去的，赶紧抓住这趟行程啊！ 我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啊，有门店的那个旅游顾问，这个阿姨应该是75-80， 你瞅瞅， 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进来说我是大帅的粉丝， 你瞅瞅， 我要跟他去参团，没有家人陪我，我可以去吗？ 可以。 然后后来我们说跟阿姨说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对这个年纪是没有限制的，您这边呢，只要说对您的身体觉得 OK， 然后呢，我们都会让您去跟大帅一块去玩 啊，真的吗？ 对，而且还有一个单人的报名，也是说他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阿姨，然后要一个人去，然后就怕可能因为怕跟拼不上，需要叫单房差。我说没有关系，我们 可以跟 我们尽量不安排大帅跟您拼。 哎，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我们 你照顾好了这些朋友 们，叔叔阿姨 们， 你们放心，这个所有的当子女的啊，如果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想要出去玩一趟的话。 是 你们交给我，放心， 交给大帅， 我绝对给你们照顾好。 他事无巨细，真的是。 你问问高磊，我照顾人那是一溜儿， 特别尤其是女性，我告诉你啊。 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一些什么样子的朋友呢？ 啊， 单身的朋友， 对 对吧？ 啊， 单身的朋友，就是说，比如说你家里有那个有单身子女的， 适婚的那些年龄的朋友们， 对，适合的适啊， 对， 适婚的这个年龄阶段的朋友 们，对对 对，你也可以来报名。而且我们还专门有一个，如果你真的在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两个人。成了 、对，在巴塞罗那还有一个爱墙，然后在那边在爱墙的见证下见证了你们的爱情，那么就是您之后去众星旅游报名都是有 优惠了， 直接让大帅在巴塞罗那给你们现场举行一场婚礼，我千载难逢啊！ 不光是这样，那个如果你们真的成了重信，还有优惠呢，就是以后你再报重信的团，就直接立减1000，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直接以后大帅主持你们的婚礼免费。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行程啊，真的特别适合，比如说一是老年朋友跟着大帅一起10天的时间， 是 咱们慢悠悠的逛， 对对对， 这是第一。第二，单身的朋友呢，你们利用这段时间考察一个人旅行过程是非常重要 的。没错，就是跟一个人在一块旅行，能看出来他身上很多的一些这个优点和缺点，所以在这个期间，你们能够互相了解和包容对方， 是， 并且时间里有非常多自由活动的时间，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组成一个小分队， 哎， 然后一起去行动，然后看一看，更加的来了解对方是不是自己适合的那个人。 嗯， 其实就是在欧洲这边，有一部电影，应该是叫《爱在三部曲》，它是爱在黄昏降临时，爱在黎明破晓时，但还有一个爱在。还有爱在什么我忘了，反正是一个三部的一个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讲的两个人在欧洲偶遇了，在一个铁路交通上，可能电光火之间，因为你看了我一眼，我看了你一眼，两个人决定互相就认识一下。他们在欧洲一共就有这样的旅程，偶遇了3回，然后每一次呢，都在让两个人的身心得到了进一步的一些了解和加深，所以一次旅途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邂逅，什么样的机遇，都是不得而知的。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 对对对， 因为欧洲本身就是我们说西班牙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充满着文艺气息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了， 对吧， 而且大帅又是一个爱情专家，可以替大家尤其是女孩子把把关，这男孩适不适合你啊，不适合你我来呀， 当然，月月说了，哎，我担心所有姑娘，你知道都看上大帅了，怎么办？ 不可能，就他长这，就这长这样，我告诉你，跟售楼处的似的。 哎，我也有这个担心。 得嘞，欢迎大家呢，如果感兴趣，12月11号可以和大帅去游西班牙这个行程感兴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2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如果占线，您可以拨打咱们的众信咨询热线是。 哎，等会儿，那六多少？ 6879-0466，6879-0466。 咱们进段广告吧。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1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1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1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1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1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1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1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1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除了这个12月11号我带着大家出行之外呢，鹏鹏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优惠线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划重点啊！大家一定要就是仔细竖起耳朵听好了，众信旅游在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 冬天出行价格特别便宜的超低旅游。我们为大家准备了12月26号出发的法国、瑞士、意大利，会去到绚丽的南法、比萨斜塔、塞纳河游船、罗马、湖光山色的瑞士，以及意大利风味餐和巴黎的自由活动，并且有很多网红景点的打卡。原价呢是13999，这团现在买一赠一，就是13999两个客人。哎，记住啊，12月26号。法瑞意13天，同样呢，在11月28号出发的还有一个法瑞意13天，它的价格呢是7999元。然后是我们出发吧的所有听友们拨打电话进来的话，我们会给大家赠送一个叫霍尼韦尔空气净化器，京东售价3999， 3000多一个。 对，所以相当于是这个买一个。团队赠一个这个净化器，然后相当于团费4000块， 真是 法瑞意团费4000块， 真值 啊！然后还有呢，这个大家如果想去东欧去看的话，11月28号和12月10号、24号会有一个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5国10天的行程。这个行程呢，非常的经典啊，东欧5国10天。价格呢是9999，如果大家现在报名的话，也是赠送大家这个很厉害，德国双立人的中式炒锅8件套。 哦， 不，这是连着的啊，我没说完，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呢，刚才说的那个空气净化器，还有呢这个日本的印象电脑电饭煲。 哦， 这个或者是德国不锈钢炒锅6件套，是这个福腾堡的，还有。德国的一个变频破壁料理机和科沃尔的扫地机器人，这两个是套餐，二选一。这套餐可能价值也得有个5000来块钱。 真的，我就选双立人。我去德国的时候，N多咱们的中国人就在双立人的专卖店，就在排队买东西，一套锅一套锅，一套刀一套刀的买。 对， 但是我也买了一套回家，真好使。我从德国那么远，我背回来，你现在不用背，直接重信送给你。 哎，对啊，所以去欧洲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喜欢去东南亚的客人，也可以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东南亚的产品。我们在11月1号会有一些泰国的产品，因为马上就要出发了，所以原价是5080的团，现在2999 啊。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11月份出发的普吉岛，原价呢是3080，现在特价1999。 好，这些所有的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线路，如果你想要了解详情的话，你可以拨打这个65158199、65158299，以及众信的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 来进行这个预约报名，了解更多的内容哈。 对对对对， 哎，鹏鹏刚才说到还有哪些线路？就是刚才这些是吧？ 大家一定要记好啊！12月11号，大帅带咱们去西班牙，9999，抓紧时间。 对对对，而且要提示大家，我们递交这个签证的截止日期也快临近了， 是在11月19号，11月19号，还有将近20天的时间供大家准备签证资料，真实有效。众信旅游想办法让您跟着大帅一起去玩。 哎， 就剩几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所以 来吧。 其实这套行程真的是啊，我也是准备了很久了。然后12月11号准备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咱们慢慢的去感受西班牙。 是，告诉大家，大帅为了您出游，跟他一块出去玩，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发型都变了， 我都开始健身了。 对，天天西服革履的，我这是给谁看的？真是的哈。得嘞，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线路咨询，关于重心方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我们的电话会一直开通到9点半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如果打不进来，慢慢打。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